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3集，石岛迅速向岸边移去。这只未知妖兽的逼近，带来一股无形的压迫感，除了蓝忘机、金子轩、江城、温竹流等少数几人，其余人都在不断后退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水底下这个东西会突然暴起的时候，它却停住了。因为跳到了它的背上，才将这只沉睡中的妖兽惊醒。现在魏无羡不便轻举妄动了，维持原样，静观其变。石岛四周黑漆漆的水面上，浮着几片鲜红异常的枫叶悠悠飘过。在这几片枫叶之下，黑潭的深处有一对发亮的黄铜镜一样的东西。那对黄铜镜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。魏无羡心叫不好，拖着温潮倒退两步，脚下猛地一震，陡然升高，石岛悬空而起。一个黑黝黝的巨大兽头顶起那几片枫叶破水而出，在一片高低不一的惊叫声中，这只妖兽缓缓扭过脖子，用那一对斗大的眼珠凝视站在自己背上的两个人。这个圆形的兽头生得十分古怪，似龟似蛇，单看兽头更似一条巨蛇，但观他已出水大半的兽身，却更像是……魏无羡道：“好大一只王八！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王八，这只王八若是砸在莲花坞的教场上，只怕光是那只龟壳就能占满整片演武场。三个身标力壮的大汉合抱都抱不住他那黑黝黝的龟头。普通的王八也不会从龟壳里伸出一只奇长无比、盘胶弯曲的蛇头。”生满一口暴突交错的发黄獠牙，更不会长着四肢生满利爪、看起来很是灵活的兽足。魏无羡与那双金黄大眼定定对视，他的瞳孔竖成一线，正在时粗时细地变化着，仿佛视线时而凝聚，时而涣散，看不清自己背上是两个什么东西。看来这只妖兽视力也和蛇一样不怎么好，只要不动，也许他就无法觉察。突然，从妖兽两个黑洞洞的鼻孔里喷出两道水气，那几片原本浮在水面上的枫叶刚好贴在他的鼻子附近，兴许是被这点小东西弄得痒了，他才喷了喷气。魏无羡依旧按兵不动，站得犹如一座雕塑，可这个小动作却把温潮吓坏了。温潮知道这妖兽嗜杀成性，见他忽然喷鼻，以为他即将暴起，顾不得溅在井边，疯狂挣扎着冲岸边的温竹流尖叫：“还不救我，快救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”江城咬牙骂道：“蠢货！”近在眼前的两个奇怪东西里，忽然有一个虫子般的扭动起来，还发出刺耳的声音，立即刺激到了这只妖兽。那蛇头一样的兽头猛地往后一缩，随即弹起，黄黑交错的獠牙大开，朝自己背上咬去。魏无羡扬手一抛，温潮的佩剑如剑离弦般朝兽头的七寸之处掷去。然而布满兽头的黑鳞硬如铁甲，剑锋仿佛撞上钢板，当的一声擦出一道火花，剑坠入水。妖兽似乎怔了一怔，硕大无比的眼珠下转，望向那个细长条状的沉入水中仍在发光的事物。趁此机会，魏无羡提着温潮脚底一点，腾空跃起，落到另一座石岛之上，心道：可千万别告诉我，这个也是只大王吧。忽听江城喊道：背后小心，化丹手来了。魏无羡猝然回头，只见一双大手无声无息地袭来， 他下意识一掌拍出与温竹流对击，只觉一股异常刚猛又阴沉的力量传来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手臂被吸出去。魏无羡本能地撤手，温竹流趁此机会掳了温潮落回岸边，魏无羡低骂一声也紧跟着跳上了岸。所有的温氏门生都取下了背着的弓箭，边后退边瞄准妖兽，箭如雨飞，叮叮当当地击打在妖兽的黑鳞甲和龟壳上，火星四射，看起来战况似乎十分激烈，其实毫无用处，没有一支箭射中要害，根本就是在给这妖兽挠痒。巨大的兽头左右摇摆，鳞甲之外的皮肤犹如黑色的顽石，坑坑洼洼，箭头射中也无法深入。魏无羡见身旁一名温氏门生正在喘着粗气架箭，费力地拉弓，半开不开，实在忍不了了，一把夺了弓，将那门生一脚踹到一边去。箭筒里还剩下三支羽箭，他一口气尽数架上，拉到最满，凝神瞄准，弓弦在耳边发出吱吱之声，正要松手，忽然后方传来一声惊叫，这叫声惊恐万状。魏无羡转目一看，王灵娇指挥着三名家仆，两人粗鲁地架着绵绵搬起他的脸，另外一人扬起手中的铁烙直冲他脸上烫去，铁烙前端已烧得发出红光，滋滋作响。魏无羡隔得较远，见状立刻调转箭头，松手放弦，三箭齐出，命中三人，哼都没哼一声，仰面翻倒在地。谁知弓弦犹在颤抖，王灵娇却突然抓起落到地上的那只铁烙，一把揪住了绵绵的头发，再次朝他脸上压去。王灵娇修为极差，这一下却是又快又毒，若是让他戳中了，就算绵绵一只眼睛不瞎，也要终生毁容。这个女人在这种危急万分，随时都要准备逃命的时刻，依旧念念不忘着害人的心思。其他世家子弟都在捡箭搭弓，全神对付妖兽，他们二人附近无人在侧，魏无羡手中已没了箭，再去抢别人的也来不及了。情急之下，他冲了过去，一掌劈开王灵娇抓人头发的手，一掌重重击在他心口。王灵娇正面受魏无羡一掌，喷了一口血，向后飞出。然而，那只铁烙的前端已经压上了魏无羡的胸膛。魏无羡闻到一阵衣物和皮肤烧焦的糊味，还有肉熟透了的可怕气味。锁骨之下，心口附近传来了灭顶的疼痛。他狠狠咬牙，还是没能将那一声痛极的咆哮咬死在牙关里，让他冲出了喉咙。魏无羡那一掌力道不轻，王灵娇被打飞出去，鲜血狂喷，摔到地上之后大哭起来。江城举手往王灵娇头顶劈去，温潮狂叫道，娇娇娇娇，快把娇娇救回来。温竹流微一皱眉，并不多言，果然飞身上前击退江城，将王灵娇提了回来，扔在温潮脚边。王灵娇扑进温潮怀里，边吐血边嚎啕大哭。江城追上来与温竹流相斗，温潮见江城两眼布满血丝，神情可怖，再加上其他世家子弟也是群情激愤，还有一只巨型妖兽在潭中左前爪已踏上了岸，终于害怕起来，叫道，撤走撤走，马上撤回。他手底下那些人苦苦支撑，早等着他老人家发令撤退了，闻言立即御剑而飞。温潮的剑被魏无羡扔进水里了，他便抢了旁人的，抱着王灵娇跳上剑，嗖的一下便冲得不见踪影。一众家仆门生纷纷跟紧了他，金子轩喝道，别战了，走。众世家子弟原本也无心恋战，不想继续面对这个如同一座石山般的妖兽，可一路狂奔，奔回地洞那处，却见他们顺着爬下来的那根树藤，一堆死蛇一般的盘在地上。金子轩大怒，无耻狗贼， 他们把树藤斩断了。没有这根树藤，他们根本爬不上这陡峭的土壁。地洞就在头顶30余丈的高处，白光刺眼。不一会儿，这白光便如天狗食月般湮灭了一半。又有人惊叫道：“他们在堵洞口！”话音刚落，剩下的一半白光也被堵上了。地下深处只剩下几只燃烧的火把，照亮了数张茫然无措的年轻面孔，无言以对。半晌，金子轩的骂声打破了这阵死寂：“这对狗男女真是干得出来呀！”一名少年喃喃地道：“上不去也没关系，我父亲母亲会来找我的，他们听说了这件事，肯定会找到这里来的。”零星有几人附和，立即又有人颤声道：“他们还以为我们在岐山接受教化呢，怎么会来找我们？再说温家的人逃走之后肯定不会说实话，肯定会编个什么理由，我们就只能在这下面，我们就只能待在这个地洞里面，没有食物，跟一只妖兽在一起。”这时江城驾着魏无羡慢慢走了过来，刚好听到没有食物这句，魏无羡道：“江城，这儿有块熟肉，你吃不吃啊？”江城道：“滚，那铁烙烫不死你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真想把你嘴巴缝起来。”蓝忘机浅色的眸子落在他们身上，随即又落到手足无措的跟在他们身后的绵绵身上。绵绵脸都哭花了，抽抽噎噎，双手绞着裙子，不断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魏无羡堵着耳朵道：“哎呀，别哭了行不行？是我挨烫又不是你挨烫，难不成还要我哄你啊？你哄一哄我好不好？”“哎，行了，江城，别嫁了，我又不是断了腿。”几名少女都围到绵绵身边，一起抽抽搭搭起来。蓝忘机收回了目光，折了回去。江城道：“蓝二公子，你去哪里？那只妖兽还守在黑潭里啊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回潭，有办法离开。”听说有办法离开，连哭声也戛然而止了。魏无羡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蓝忘机道：“潭有枫叶。”这话乍一听莫名其妙，可魏无羡立刻就被点通了。那妖兽盘踞的黑潭里的确飘着几枚枫叶，可洞中没有枫树，也无人迹，地洞口附近也只有榕树，这枫叶却鲜红似火，很是新鲜。他们上山的时候有一条小溪里也见到了风随流水的景象。江城也明白过来了，黑潭的潭底很可能有洞与外界的水源相通，这才将山林溪水中的枫叶带了进来。一人怯怯地道：“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洞够不够大，能不能让人钻出去呢？万一很小，万一只是一条缝呢？”金子轩皱眉道：“而且那只妖兽还守在黑潭里不肯出去。”魏无羡拉起衣衫，一只手对着衣服下的伤口不断扇风道：“有点希望就动起来，总比干坐着等爹妈来救要强。他守着黑潭又如何，把他引出来就是了。”一番商议，半个时辰后，一群世家子弟又重新原路返回了。他们躲在洞里悄悄窥视那妖兽，那妖兽大半的身体仍泡在黑潭之中，龟壳里探出长长的蛇身，凑到岸边獠牙开合，轻轻咬住尸体，再缩脖子，将之拖进自己堡垒一般黑洞洞的龟壳里，仿佛要在里面细细享用。魏无羡将一只火把抛出，砸在地洞的一角，这动静在死寂的地下格外夸张。妖兽的头立刻又从龟壳里钻了出来，瞳孔细细，映着那只跃动燃烧的火把，本能地被发光发热的事物吸引，冲他缓缓伸出脖子。在他身后，江城悄然无息地潜入水中。云梦江氏依水而居，家族子弟的水性皆是百里挑一。江城入水，涟漪即消， 连水波都看不到几条。众人紧紧盯着水面，不时瞅一瞅那只妖兽。只见那个黑色的巨大蛇头一直犹犹豫豫地绕着那只火把打转，要凑不凑的模样，越发心弦紧绷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